离开帝都奥丁的前一天，麦克林跟凯斯勒还有华伦两位同僚好友共进晚餐。 你看你这个收藏家是越来越上道了。这个是真品吗？ 很遗憾，这是仿造的。真品在利普修达特战役的时候烧毁了。 那个时候，你尽力将贵族联合军所储藏的美术品从炮火中拯救下来，想不到也有没有守住的东西，因为那个数量实在太庞大了。 后来，你对寄存的艺术厌烦了，然后就开始收集皇帝或是杨威利的战力，不是吗？ 杨威利真是一个玩弄魔术的高手。伊谢伦要塞原本是个难攻不破的堡垒，可是他在夺取要塞简直是像玩飞球一样随心所欲，高兴怎么变就怎么变，两三下就弄到手了。这真是至高无上的艺术。 而且我也并不认为有人能够模仿得了他。 怎么可以任他玩弄呢？不过虽然是敌人，也是一位值得赞赏的人。以那么少的兵力竟然能够让我们帝国全军疲于奔命，他真的是一位相当了不起的人。 对付杨威利那党人，我军无可置疑的有绝对压倒性的优势，但是你们不认为在军事力的配置状态上有一点问题吗？ 什么问题？ 皇帝跟军队的主力几乎都是从费沙往同盟领域展开的，如今我也要出动前往伊谢伦要塞了。不久如果加上华伦指挥官也接到出动命令的话，那么留在旧帝国领域的只有凯斯勒指挥官，只剩下你的军队而已。 其实我也觉得很不安。皇帝把大本营移到费沙去，这也就算了。可是这个费沙，他打算到底要怎么办呢？而且有一个对陛下很重要的人也在这里。 你是指陛下的姐姐？ 是啊，就是格蕊华大公妃殿下，她又怎么办呢？ 皇帝跟大公妃自从那个时候以来，一直都没有见过面，不是吗？ 这种想象很不吉利，也极为不敬。陛下还没有皇妃，也没有皇子，如果就这样过世的话，能拯救新生的罗格兰皇朝，让他免于崩坏危机的，大概就是格蕊华大公妃了。奥丁的兵力照这样减少下去的话，警备力自然也会下降。为了确保大公妃的安全无恙，如果能请她移驾到费沙去，我认为这是最好不过的。 但是这样顺序就颠倒了，我认为皇帝应该先册立皇妃才对吧？这么一来，王朝的存续就没有问题了。 是啊，这才是最大的问题所在。 没错，说到问题的话，卡尔布拉格好像有问题。 就我得到的消息，布拉格民政大臣对皇帝好像有什么维持，是不是？ 他发了一点牢骚，他说今年累月的出兵把国库耗在战争上，死亡人数大幅度的增加，好像是前几天跟他部下说的，不过他当时也喝了一点酒。 现在国库的情况应该还十分稳定才是。 如果停止战争，落实内政的话，国库会更加安定的。这只是我的猜测而已。我认为布拉格这种不谨慎的发言，可能会被反皇帝派的人拿来加以利用。 如果让我发挥想象的翅膀，说不定背后有个意图叛逆的人，把布拉格拱出来当代理人也说不定。不过现在就谈如何处置他，未免也言之过早了。 不管怎么说，布拉格民政大臣是陛下亲自任命的阁僚，并不是我们能够怎么样就怎么样的。背后有谁呢？啊，对了，如果说是那些地球教徒的话呢？那么 仔细想想的话，地球教的疯狂信徒如果还有生存者在策划报复的话，那么我跟华伦指挥官一定会被他们列入暗杀名单中的榜首。 那么我们要一起死了，你应该是这个意思吧？ 对了，时间差不多了，那么我就先走一步。我的部下正在监视优布多留尼，我还得赶回去听他的报告呢。 身兼宪兵总监跟帝都防卫司令，这一阵子把你忙坏了。 忙是没有关系，我还希望能够像你们一样去征服星星的大海呢。哼，监视那种无趣的男人真是无聊透了。 宇宙历800年，新帝国历2年3月1号，对罗塔尔元帅的处分至今还没有下文。 艾米尔，今天已经没有事了，你先去休息吧。 是，陛下。那么属下下去休息了。啊！阿啾！ 出了什么事，基斯林？ 现在正在调查中。陛下，不管怎么样，让属下先带您到安全的地方去吧，我们动作要快一点。 艾米尔，过来帮朕换衣服。 陛下， 皇帝如果穿着睡衣逃出去的话，会成为同盟的人的笑柄，不是吗？ 陛下，这边请。陛下，这样做实在太危险了。如果这是故意纵火的话，他们可能会趁着混乱之际发动狙击，还是请陛下您暂时躲起来比较好。 第二天清晨，这场大火终于被扑灭了。就绪被害者的同时，也开始展开损伤状况的调查。烧毁的面积达1800万平方公尺以上，死者还有下落不明者，总数超过5500人，其中有一半是不熟悉地理环境的帝国军士兵。因为如此，这场大火当初被认为是同盟军的残党所放的，借以发动暴乱。然而事实上，这并不是计划性的蓄意纵火。在混乱之际，各地虽然有暴动产生，可是都在初期阶段就被镇压了。这固然要归功于米达跟妙拉的沉着指挥，最主要的是根据罗塔尔周密筹划的紧急事态处理标准，帝国军有效率的出动，镇压了重要地方，才不至于产生动摇。另一方面，同盟许多历史建筑物在大火中付之一炬，也有人认为这是帝国军为了夸耀胜利，打算以火焰一扫旧的弊端。民众间也流传这样的流言。然而调查的结果，这场大火的原因是旧同盟军转移给民间的一处矿山开发杰夫粒子的装置出现操作错误所导致的。虽然最后知道这是一场单纯的失火，然而为了安定民心，必须要有犯人。宪兵副总监布连塔诺上将从几个犯人候补中所挑选出来的，是忧国骑士团的残党。调查的结果得知，忧国骑士团跟地球教团之间有着资金和人员方面的关联，他 毫无容赦地加以检举。跟忧国骑士团或地球教团有关系的人，有24600人成为检举的对象，然而实际上被检举的还不到20000个人。其中5200人因为抵抗遭到了射杀，其余有1000人则逃亡了。就这样，海尼塞的治安终于恢复了。然而，都市的复兴成为日后重大的课题而残留下来。3月19号，皇帝终于发表对罗塔尔元帅的处分。罗塔尔将前几天伴随大火而来的混乱控制到最小的状况功不可没，因此大家都认为皇帝会给予最轻微的处分。但是莱因哈特接下来这句话瞬间使诸将的心降下了霜雪。 罗塔尔元帅，朕决定解除你统帅本部总长的职务。现在派给你一个新职，以我们帝国新领土总监的身份驻留海尼塞行星，掌管旧同盟领域全域的一切军事和政治，新领土总督的地位还有待遇足以匹敌各省的大臣。另一方面，你只要直接对皇帝负责就可以了。 罗塔尔被赋予统帅就任本部总长前自己所指挥的舰队，另外克纳斯坦以及格里巴查两支舰队都收纳在他的麾下。结果他拥有舰艇35800艘，将兵526400名，成为一个统帅大军的身份。这是赐予皇帝莱因哈特本身在银河帝国里第二强大的武力集团。 至于统帅本部，就由朕亲自统帅。朕要设一个幕僚总监来辅佐朕，这个职务就让史坦梅兹一级上将来担任。等到新领土总督府成立之后，那么你驻留甘达尔瓦行星的任务也算是完成了。 其实这个位子莱因哈特最初是为了西达而准备的，但是西达没有指挥过一兵一卒，为了避免众将说闲话，于是请辞了这个职务。 鲁兹一级上将由于伊谢伦要塞失陷之责从前线撤回，改任为费沙的警备司令官，取而代之的把华伦一级上将从奥丁召来加入战列。但是以上人事异动有关新领土的部分都要在征服伊谢伦要塞的扬威利一党人之后才开始生效。为了不让各势力轻举妄动，朕一定要讨伐扬威利一党人。给他时间的话，不仅是让他强化他的战力，朕还有朕所自傲的军队更会被宣传为畏惧一个人的劫掠而带乎统一宇宙的职责。朕在这里宣誓，如果无法让扬威利在朕的面前下跪的话，不仅是奥丁，连费沙朕都不会回去。 皇帝万岁，莱因哈特！ 皇帝万岁，莱因哈特！皇帝万岁，莱因哈特！皇帝万岁！ 陛下，你打算要怎么处置他呢？就是住在罗塔尔元帅家里那位里登公爵一族的女性。 哦，听说她怀孕了，叫她堕胎不就没事了吗？ 可是她怀孕已经7个月了，如果现在让她堕胎的话是相当危险的。 那么你认为应该怎么办才好呢？ 请恕属下直言，这是不是最好的办法我也没有自信。我是想叫她搬出罗塔尔元帅的家，把她送到哪个设施去，等到孩子出生之后再把孩子当作养子送去给别人抚养。 难道现在没有办法让他从费沙回到原来的流放地去吗？ 因为宇宙船的震动对这个时期的胎儿会有很不好的影响。 我明白了，这件事情就交给你办。 他的关心已经完全转移到跟杨威利作战的方面去了。 等到打败杨威力，完全统一宇宙之后，您就能够回到奥丁去见您的姐姐了。 不该说的话不要说的太多，玛琳小姐，这件事情跟你无关。 是，恕属下失言。皇帝莱因哈特跟罗塔尔之间的裂痕好像修复了，他不仅没有整肃他，还任命他为旧同盟领域的总督，这样对你的计划不是产生了反效果吗？ 外表看起来的确像是修复了，但是皇帝给罗塔尔的地位还有战力，一个臣子来说未免太大了一些，至少军务大臣欧贝泰很有可能会这么想吧。其实裂痕只是隐藏起来，绝对没有消失， 而且你还会把它扩大。 还有一个办法，皇帝的弱点就是他那美丽的姐姐，如果那个美丽的格瑞华大公妃被害的话，皇帝一定会心绪大乱，不再是英雄，也不再是明君，只是个激动的小伙子而已。 你认为让他发狂会比较好办？ 至少比他没有发狂之前要好办多了。 可是这个办法会成功吗？ 不成功也无所谓啊，就算没有成功，但是企图加害他姐姐的报信效果已经足够了。那个金发小子也会领悟到，人生不是只有前进跟上升，他的权势越是扩大，在他的内心深处也逐渐地变得空洞化，他就像站在一个保障的气球上面一样。如果他姐姐遭到刺客突袭的话，皇帝莱因哈特可能会放掉新领土回去看他的姐姐，那个时候跟皇帝有间隙的罗塔尔元帅有办法忍得住堕落天使的诱惑吗？ 反正一定是你在背后煽动的，不要说什么必要性，你只要看到有火苗的地方就喜欢在上面泼油。我看海尼塞的那场大火也是你在背后策划的吧？ 你对我有这么高的评价真是不敢当，那只是个巧合，如果放火放得太过头的话，在灭火之前会先把自个儿给烧死的。但是既然是已经发生的火灾，就应该有效地去利用它才是。 反正你是个废物利用的名人嘛，你的道具箱里放了一大堆东西，右帝尤芬约瑟夫、兰斯伯伯爵、修马哈上校，还有费沙的地球教徒们。 怎么样，多米，把我生个孩子好不好？ 生下来让你杀死？对不起，办不到。 不是的，多米，是为了杀死我。 宇宙历800年，新帝国历2年3月23号，比登费跟法兰两位指挥官率领着麾下的舰队朝着伊士伦方向前进。米达、罗塔尔、妙拉、艾森纳、史坦梅兹等诸位将领也完美地完成了大远征军的出动准备，通过费沙走廊纵断旧同盟领域，经由伊士伦走廊回归帝国本土。无论是构想还是实行力，都是除了莱因哈特以外无人能够完成的壮丽至极的作战。 朕说不定一生下来就被诅咒。我喜欢战争远胜于和平，必须借着流血才能够增添人生的色彩，说不定还有其他的事情可以做的。 可是这是陛下希望能够统一宇宙的关系，不是吗？只要统一了，和平自然就会到来。如果您对这个感到厌烦，可以再朝另外一个银河系出发不就好了吗？ 你还真是一个窝心的孩子，不管什么事都为朕着想，为朕着想的人朕都会尽力让他们得到幸福的。 嘿， 我的天哪，堂堂的帝国军上将居然在草地上倒立起来了。 这一点跟以前一样，一点都没有变。 我变了啦，你怎么都没有发现呢？ 姐姐，其实我真的变了，我已经不能够像那个时候一样相信自己的爱情跟热力能为心爱的人带来幸福，我现在已经没有那个能力了。 莱因哈特元帅，你一定要把宇宙弄到手。 觉得累了的话就到我这里来吧，不过你还不可以疲倦呢。 莱因哈特为了信守曾经立下的誓约，决定前往决战的地方伊谢伦要塞。另外，在伊谢伦要塞方面，察觉到莱因哈特壮丽的意图，杨威利也脱掉了慵懒的外衣，开始做迎击作战的立案。他的部下们也赌上全部的侠气与狂醉，整装待命，听从司令官的作战。巨大的伊谢伦要塞内部也充满了人的能量，达到了饱和的状态。这一场赌上生死的热闹祭典，事后尤里安米兹连细节的部分都能回想出来。是怎么样的别离，什么程度的流血在等着他们？虽然他们对这个了然于心，伊谢伦走廊对杨舰队而言是祭典的广场，所以应该更高兴更热闹的来享受只有他们才能得到的祭典，不是吗？宇宙历800年，新帝国历2年3月，莱因哈特·罗格兰跟杨威利围绕着从伊谢伦要塞到尔发新域的解放走廊，展开一场自巴米利恩会战以来直接面对面的战役。这场战役为他们两个人带来最大的冲击，但是他们本身都还没有预测到。 以他庞大的军力向伊谢伦进攻，为了打败最大的敌人杨威力。但是在一旁有几个阴谋在计划着，在费沙也有一个大的阴谋正瞄准了帝国的重要人物。下一集《银河英雄传说》，风过回廊， 银河的历史又掀开了新的一页。